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。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很暖。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朋友们，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天空云量有逐渐增多的趋势，但大部分时间云层并不厚，紫外线还会达到比较强的级别。中午前后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。另外，今天下午西部地区云层增厚，可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，等到夜间降雨会扩展到全市范围，请大家要注意防雨防雷。目前本市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，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游玩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，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，气温29到30度，风力不大，南风1级左右。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多云，偏南风2、3级，气温29到26度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有雷阵雨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张天杰把大三角眼睛转了转，把宝剑带好，深深地给张三丰行了个礼，仰天长叹，看来我的意业还不成啊，咱们再见了，一还要消失到黑夜之中。他真走了，徐芳急得直跺脚，哎呀，放虎归山必要伤人，这小子他怕吃亏才说好话，早早还来，他比今儿个折腾还得凶。张三丰说怕什么，恶人自有恶人强，他真要那么办，那是自讨苦吃，假如他要能改呢，那不就更好了吗，放也不算不对。可这件事过去了，小矬子徐芳苦苦地要求张三丰带着徒弟赶奔明营，被老道拒绝了。张道爷一笑，我一无官职，二不求功名，我到那干什么呢？你见着主公、军事大帅、各位英雄给贫道师徒带好，我们自己还有事儿，再见了。带着严啸天师徒拂袖而去。小矬在那看着，心里说话，人家视功名如粪土，我不如也，哎，真是高人呐、高人。羡慕了半天，冷不丁一想，不好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，我还在这等着挨揍啊，一会儿那张天杰再回来，我受得了吗？徐芳想着这往下压腰，是赶奔雁门关。等瞅着雁门关，天光也亮了，徐芳悬着的心这才放下，一合计，我肯立了大功了，不管是别人帮忙也好，不帮忙也好， 我毕竟把宝盔宝甲弄到手了，我呀得让他们好好接接我，也得给我立上特大功劳一件。西方来到关下钉子铺，一旦把小脑瓜一扑了， 哎嗨，认识我不？ 少长的军兵能不认识他吗？哟，侯爷，侯爷回来了。你徐芳现在是侯爷。再给徐芳一拨了脑袋，不错，是我。赶紧里头告诉大帅军师，就说徐芳胜利而回，让他们敲三通打三通前来接我。大伙气得好像鼻子没歪了。你什么身份叫军师大帅接你？又一想呢，大概人呢都这样，立了大功了，哎，就得讲讲价钱。军兵撒脚如飞，进行轮向大帅军师做了报告。军师大帅相视一笑啊，徐芳回来了，十四望生好不容易，理应当赏他个面子，接咱就接接吧。哎，真按着徐芳那样来了，里边是鼓料喧天，城门大开，左边是元帅，右边是军师，带着满营众将，还真接出来，把小矬子美的鼻涕泡都要出来，心说我自从到了明营也没受过这种隆重的接待，乐得的小胡奔奔奔直蹦。但是他能等着人家跟他说话吗？赶紧抢步起身，来到元帅军师的面前，躬身施礼：“ 参见大帅，参见军师，末将交令。” 刘伯温点了点头：“徐芳啊，你辛苦了。”“ 不辛苦，不辛苦。为了国家的江山社稷，赴汤蹈火，半死不辞。”“ 好。你事儿办得怎么样？”“ 大获成功。”“ 哦，这么一说把宝甲倒回来。”“ 倒回来了。”“ 难为你啊，我们就等这个信儿呢，赶紧往里行，一定给你记大功一件。”小矬子当家众星捧月一般进了雁门关，到了帅厅之上，徐芳把经过讲了一遍，军师点了点头：“真不容易啊。哎，看来立一点功劳不是那么三句话两句话换来的，得拿生命换呢。那你就把宝甲交了出来。”“ 是。” 徐芳赶紧解这包袱，不解便罢，他一伸手，这脑袋比车轱辘都大。什么原因？盔甲包踪迹不见，可把他吓坏。这玩意儿怎么交代？你看徐芳这人一生好诙谐，满嘴没有正经话，今天当着这么多人受不了了，脸也绿了，汗也下来，下巴壳也倒了，狗油壶也耷了下来。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！哎呦，可要了我的亲命了！ 急得他啪啪直跺脚。军师大帅笑呵呵的，满营众将也乐，谁都没着急。大帅就问他：“怎么了？什么东西丢了？”“ 盔甲包没了。”“他怎么长翅膀在这背着就飞了？” 你不说你得回来了吗？ 啊，得回来怎么又没了？ 众人是哄堂大笑，把徐芳啊笑急了。 我死的心都有，你们还乐？你们乐什么？ 正在这时候，从屏风后头转出一人来，正是朱深、朱永杰。就见朱永杰乐呵呵的：“徐芳啊，别着急， 你背那盔甲包挺沉的，我替你先拿回来了。在这儿呢。说着话把盔甲包往桌上一放。徐芳啊这才明白，哟，那半天你偷的，你缺德带冒烟。龙卷便打，被众人给拦住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这盗宝盔宝甲两个人负责，一个是徐芳，一个是朱深。他们两个人一块儿去，目标大。后来经过研究，两路分兵，徐芳走东路，朱深走西路。咱们呢，就光说徐芳，没说朱深。朱深呢，越卡的有点困难，所以晚到了一步。找来找去，正遇上狗皮道人张三丰，胜了张天杰，说那些话，办那些事儿，朱深全都清楚。一直看人家师徒走了，把张天杰也放了，小撮子徐芳一个人乐呵呵往回赶路。朱深也爱闹着玩，戏耍徐芳，冲着他没注意的时候，偷偷地把宝甲给偷了。这是一场虚惊啊，实质人家朱深早回来了，跟军师大帅如实都讲了。这是啊，拿徐芳开心。小矬子不知道内情啊，所以才急成这个模样。当时把话说清楚了，徐芳这才破涕为笑，嘿嘿嘿嘿，我觉着我就够缺德的了，闹了半天问你比我还缺德啊。军人说，算了，你们二位都不容易，刀立上特大功劳一件。这场事儿过去，摆在眼前就是如何破万寿火光阵。人们都清楚，这一仗非常关键，破了大阵，元人就彻底垮台，破不了他就可能死灰复燃，这战争不定打到何年何月。所以上至大将，下至士兵，一个个是严阵以待，擦拳摸掌。军师大帅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，传下令箭，说谁骑着千里火龙驹，身披宝甲当这个先锋呢？这是不容易的。经过再三的挑选，常茂推举一人，让花枪太保田在彪充当此任。小哥们一致鼓掌称赞，老一发的英雄也都点头赞成，这事儿就通过了。田在彪推辞了半天，说我后来的，比我有能力的有的是，理应当叫常茂常将军立这个功。咱俩可别让了啊，茂太爷心粗，不是干这事的玩意儿，非你不可。田在彪推辞不下去了，这才接受这个任务，让田在彪带了几个助手，常茂、花茂、丁世英、朱母英、于老、朱深、徐芳，这些人都给他打替手。另外选了3000飞虎军敢死队，这是破阵的主力。愚者元帅传下令箭，不管是老英雄还是年轻的将军，每个人都得上阵。这一下子必获全胜啊，因此16路分兵。咱具体的事儿 不详细说了。单说到了第二天，掌灯以后，众人是饱餐战饭，十六路陆续出发。花江太保田代彪胯下压起千里火龙驹，顶着珍珠月云盔，身穿防火连珠甲，手中提着宝枪，长矛众人左右簇拥着，是赶奔大阵。离着大阵还有三里地，就到了火龙沟这沟口上，就听见对面一棒锣响，来破阵的了，明营来人了，开炮放箭，咚啪啪啪啪啪啪，炮声不绝，万箭齐发。这箭上头都带火的，要不怎么叫火光阵？一溜火箭挨着一溜火箭，打哪哪着啊！明营事先都有准备，做大将的都戴上蒙面具，当兵的把五官也全蒙上，身上穿的都比较厚，反正一般的烧能差点，实在着了就地打个滚儿。找水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人们是冒烟吐火往大阵里猛攻。田代彪一马长翻，越过几道战壕，就冲进火龙沟。这场大战真是空前的激烈，往火龙沟的山坡上一看，处处是战场，人跟人斗，马跟马斗，将跟将斗，兵跟兵斗，都喊的不成了个数了，够像狂风暴雨一般。山崩地裂一般，明营的人人人奋勇，各个争先，打了胜仗，士气正盛，所以呢勇不可当。相比之下的元人就不行了，最近净打败仗，士气低落，你看这决心下的挺大，架子拉的也不小，结果一碰上就顶不住了，把战壕也放弃了，连营也不要了，也按着原来的计划行事了，漫山遍野就跑开了，真好像残风扫败叶一般。长老他们杀来杀去，就杀到中央将台这块运用主力，说什么也杀不过去。长老死心眼一瞪，往镖斗上看看，这镖斗离地能有十几丈高，这镖斗应有一间房子大小，上面有人指挥，这人手里拿着五彩旗子，底下怎么打都根据他旗子做指挥。长毛还小眼睛一掉一看，谁呀？正是四宝将托金龙啊，心说这小子折腾的还挺凶的，我把那鼓子下来得了。他抡开禹王神术，一马趟翻，把下边的援兵援将赶散，就占领中央无极土的将台，一回头告诉玉狗，拿你大刀把这杆子给我砍倒。玉狗答应一声，抡起巨齿飞镰大砍刀来，几刀把这旗杆外的包的铁皮儿就给砍开了， 又砍了几刀，把这旗杆就砍了个大豁口。那位说这旗杆有多粗啊？比水缸还粗三圈，那不是轻易能砍断的。朱母英急了，交给我，拿这大啊锤锤他两下，他把链子锤抖开，对准了旗杆，咔咔，连着就是几锤，把这杆子砸得哐哐直响。接下来，于老上去又砍了几刀，朱深也拿宝剑剁，小矬子徐芳也拿棒槌敲，三打两打，这旗杆顶不住劲儿，往东边歪歪。长茂一看差不多了，都闪开，交给我。再看他把劲儿运足了，宝马良驹啪啪啪啪啪退出多远去，冷不丁往上一冲，抡起禹王神槊，人借马力，马借人力，再加上兵器的力量，三力合一啊，这个劲儿可就太大，啪，连着三下把旗杆砸折，这雕斗整个下来，托金龙真在上头，把他急的想要下来是不容易了，只可咬着牙在上头挺着，最后一看挺不住了，旗杆折了，雕斗也歪了，托金龙自知性命难活，一闭眼睛双手抱头，在空中就摔起来了，脑袋瓜子正好碰到一块石头上，啪，碰了个万朵桃花开，四宝将军就死于台下。中央无极土这一丢了，总指挥这一死了，援兵就更乱套了，都跟没有眼睛一样，四外乱窜，让民兵抓了无数的俘虏，缴获了很多胜利品。在乱军之中，大王胡尔卡金、二王胡尔卡银也被田在彪生擒。长茂懂得这个，便整死，留几个带活气儿。因此呢，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虽然被抓了，没受伤，押往雁门关。长茂率领众人是追赶元顺帝，后来把这个元顺帝一直撵到龙首峰的山尖上，左有长茂，又有田代彪，正面有鱼狗丁世英，同时追上来的还有一万多军兵，四外呐喊抓元顺帝，别让他跑了，这回说什么他也跑不了了。元顺帝一看可完了，催马他进了树林，众人把树林包围，弓箭手四外全堵上了，长茂就喊出来，我元顺帝你跑不了了，再不出来我们可放火烧林子。喊了半天里头没声，大伙纳闷的又跑了，不能啊，鸟飞还有个影呢，全从马上下来，拉开大网上里头搜查，结果在个歪脖柱的前面发现了元顺帝。这家伙觉得大势已去，把裤腰带拴上，夜以上吊自杀，舌头都吐出半尺多长来。等长茂能把他找着，身上都凉了，